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 你老友最近要结婚，与你做埋兄弟都未够。你老友实行要摆酒，佢话人情起码要做八旧啊，去就八旧，唔去就五旧。规矩边个写？认真阿茂。喂，朝早做司机到黄昏，寻晚蒲完啊瞓得都未够。接完失两仲四处走，行过大运油马湾。去西贡啊，有入两旧，喜酒我受，鬼叫系我老死，我都要受。 喂，陈仔，我打结婚有冇请你啊？ 阿娘，我收到佢张帖啦。 咁你谂住做几多钱人情啊？ 五旧啦。 吓，五旧？公价都八旧啦。 吓，唔系啊嘛。 其实我唔愿俾。直头啊攞到飞，话明青饮啊点解要披硬骨骨好鬼悲。你老友最近要结婚，与你做埋姊妹都未够。你老友实行要摆酒，佢话人情起码要做八旧啊，去就八旧，唔去就五旧。规矩边个识？认真阿茂。1, 2, 3, 4, 5, 6, 7, 8, 9, 10 公價邊個識？認真阿茂。 各位，大家又到星期六的這個城寨有樂了，那就都播了一些慢歌啦，女歌手啦，也都就介紹了這個的兩集的英文歌啦，那就好似呢個反應就唔係好熱烈咁，因為可能就首先就大家可能對林憶蓮有好多嘅，因為上嗰啲咩我是歌手嘅節目咧，就好多即係而家都唔中意嘅香港嘅人，即係覺得即係黐大陸佬揾食就梗係投共啦咁樣。咁啊，其實大家都留意咧，我播林憶蓮嘅歌咧，就係佢即係早期嘅作品係多嘅。其實咁啊，上一集咧亦都播過，再上一集咧就係呢個英文嘅一啲嘅，即係我中意嘅女歌手啦，包括因為主要嘅原因就係對。Cranberries 的女主音歌手 Dolores 自殺身亡。今日呢就返返早期啲啦，就係講一啲嘅西方流行音樂對香港嘅影響。咁呢今次係講 dance music。咁呢嗱，我記得就呢、這個迪野牧羊子鹹魚翻生嘅，就係、是、因為呢、這個大阪嘅一間女子中學喺呢、這個即係、就是、跳舞比賽裏面呢就唱呢、這個嘅六本木啊，唔系六本木純情派，應該係 Dancing Hero 啊，即係呢個嘅陳慧嫻翻唱嘅呢個跳舞街，咁咧就突然間咧就紅翻起嚟，咁就大家個感覺上咧就以為咧 dance music 咧跳舞音樂咧基本上係嚟自八十年代嘅日本嘅跳舞音樂，嗱其實咧真正香港嘅本地廣東歌嘅跳舞音樂出現咧係早於呢個七十年代嘅。更早期是咩咧？喺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咁点解咧？唔系日本咧，而系因为嗰阵时咧， 在美国出现了一个天王巨星，就是这个 Elvis Presley 猫王皮黎士利。咁而呢亦都出现了一种嘅摇滚音乐嘅风格，就係叫做 Rockabilly。咁Rockabilly 系同 Rock and Roll 有咩分别呢？咁样其实呢就係呢个 Rock and Roll 再加英国嘅唔系美国嘅呢、这个Country Music Hillbilly。咁呢两样加埋一齐就变成一种呢系好特别嘅演奏嘅方式。咁以快歌为主啦，扭腰舞啦，就亦都50年代美发展出来的一种 subculture， 美国年轻人的次文化，而一路呢就走向全球的。咁除了刚才讲的那种音乐风格之外呢，都成为一种 lifestyle， 就是说装扮啦、衣着啦、消费行为啦。咁这个的外形怎样去分一个人是不是 rockabilly 的追随者或者 fans 呢？如果我哋最基本嘅理解，我哋父母嗰个年代就系咩咧？叫飞仔。飞仔系咩呢？就系话嗰个用头蜡将个头咧 gel 起，我哋叫飞机头啦。大的水咧，我哋叫锄头的啦。咁另外就系咩呢？就系唔系着 T 恤啊，系着线衫，针织嘅线衫。咁然后咧，或者系呢个嘅夏威夷恤。咁里边咧就系着一件嘅白色嘅底衫。咁褲係乜嘢褲呢？好多人就話會唔會好窄身㗎嗰啲，唔係嘅。其實貓王嗰個年代呢，其實係著一啲嘅即係桶型比較直身嘅褲，不過係高腰嘅。高腰嘅意思呢就係呢嗰個褲口即係拉鏈嗰條，即係前面嗰條拉鏈呢係差唔多有成十幾寸咁長嘅。即係嗰條褲係抽到上條腰度。咁就用呢個牛仔皮帶啦。咁就鞋呢就係著尖頭鞋啦，牛仔靴啦。咁因為佢係 country music 嘅一個嘅影响，所以呢就有一啲嘅美国乡村音乐嘅次文化渗入咗入去。譬如喺个乐队里面呢，佢会有一个低音嘅大提琴喺度嘅。咁呢就好多时呢就亦都係用一啲所谓拍打呢、这个提琴嘅大提琴嘅原线嘅方式，就唔係话弹或者拉咁简单。咁就当然呢亦都係刚才讲过呢就好轻快嘅。咁所以节目一开始嗰阵时呢带来的这首歌呢，其实不是70年代或者60年代的歌来的，是现在这个年代香港一对怀旧的乐队叫做Boogie Playboy 的一对乐队所唱的一首 Rockabilly 的作品。很有趣的，你听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得到呢，就是这个The Boogie Playboy 这首歌呢，会不会有一点像这个，咦，有一点许冠杰 feel 的这样。咁點解呢？就係因為呢啲嘅 rockabilly 啊，好多時呢就係將一啲嘅直白嘅音樂啊，將直白嘅歌詞啊，好生活化啊，好草根嘅歌詞呢係擺落去嘅。咁所以呢唱出嚟嗰陣時呢就好好玩啊。咁而呢隊嘅樂隊呢就係一隊嘅玩懷舊嘅樂隊，即係特登係扮 old school 嘅呢個 The Boogie Playboys 呢，就唱将呢个网上边咧，大家讲嗰啲嘅，即系最有趣嗰啲嘅叫做咩咧？就系、有个港女啊嘛，就系话将人哋做咗800蚊人情咧，就喺网上边谂住晒人咧，点知俾网上欺凌围剿，咁咧就整咗呢首歌叫做歌名叫做《人情做八旧》，听落都几好笑其实。咁佢仲有好多歌系好得意嘅，其实都好地道啊，譬如臭格啊，或者系呢、即系同打工仔嘅生活有关嘅音乐啊等等。音乐就个形式冇乜大嘅变化嘅，但系咧就喺而家香港呢个环境听翻呢啲咁轻快节奏扭腰舞嘅歌咧，就特别有趣。咁所以咧就今集我哋嘅主题咧就拣咗一个轻松啲、好玩啲嘅主题，叫做 Rockabilly。咁就嗱，我哋以前其实香港系拍过呢类嘅怀旧电影嘅。你睇翻《李小龙传》里边咧，即系李廷智做主角嗰、那个。咁呢佢有一段呢就讲50年代啦，即係香港啦，咁佢哋都係喺凉茶铺即係入呢个 concert 听猫王嘅唱片啦。咁呢就女仔就係着嗰啲嘅连身裙啦，下面就撒开㗎啦，咁就头箍啦。咁男仔就係一个用头蜡 gel 咗个飞机头啦，里面一件嘅白色嘅 T 恤，然后出面一件嘅飞机恤或者夏威夷恤。咁 或者是针织的线衫。嗱，而家我就找不到有针织的线衫卖香港，而家就变晒一系就 polo shirt， 一系就 T 恤。但系我唔知啦，听众知唔知咧？我细个系有嘅，其实呢啲针织线衫系，譬如两条直间咁样，就好似保龄球衫我叫做。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呢啲咁样嘅设计出现。咁咧就直身嘅，就唔系收腰嘅，就系、是、唔会束入条裤里边嘅。咁呢啲嘅 rockabilly 嘅打扮咧，就我细个嗰阵时咧，仍然咧系好受欢迎嘅。咁就嗱喺呢个嘅八十年代咧，就每隔我印象所及咧，就每隔二十年咧，呢啲猫王嘅即系 rockabilly 嘅音乐嘅风格又会复苏嘅。所以去到我中学嘅年代啦，虽然咧猫王系属于我小学年代嘅歌手嚟噶啦，其实我认识嘅猫王嘅歌系通过许冠杰嘅，而唔系咧真正有钱去买呢个皮利士尼嘅唱片。咁但系咧，我认识 rockabilly 呢种 style 咧，系喺八十年代另外一队嘅英国乐队咯。咁咧就系叫做呢个 new rockabilly 新 rockabilly 嘅复苏啦。咁咧呢队乐队嗰阵时系好流行嘅，我记得记忆所及啊。亦都喺呢个MTV 里边咧成日见到嘅。咁咧就系叫做 The Stray Cat。咁我拣嚟嘅呢首歌，大家耳熟能详噶啦，就系 The Stray Cats 嘅 Rock This Time。听完呢个 The Stray Cats 嘅 Rock This Town 之后咧，系咪真系想即刻呢个换翻对牛仔靴出嚟扭咧？咁样咁啊，第我自己真正对呢个 Rockabilly 嘅嗰种气氛啊、热闹啊、跳舞啊、扭腰舞啊呢种嘅形式咧，就唔喺香港嘅。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即系我想回忆翻一件旧事，就系八十年代，如果你去过东京嘅呢个原宿嘅火车站出边咧，去呢个代代木公园咧，你就会有一个经验，就系见到一班飞机头喺度扭腰舞、扭 rock and roll， 就嗰班就系叫做 Tokyo Rockabilly Club， 东京 Rockabilly 俱乐部。我相信嗰班大叔咧，其实我谂都扭咗十几二十年嘅喺嗰度，就成为啊啦。大家知道啦，以前去伦敦七十年代，你就会去 Piccadilly Circus 嗰度去搵嗰啲烹仔去影相啦。咁去日本咧，嗰、那个年代咧，我哋就会去呢个 代代木公園出面，即是元宿車站出面步行街那裡呢，就去找這班的 Rockabilly 友。我最近看最後一次的報道，這個東京 Rockabilly 俱樂部呢，就是一個台灣的一個新聞圖片的故事來的。就原來全部都是一班大叔來的了，已經是。個樣子就兇神惡煞。我自己其實第一次在動漫裏面認識這個 Rockabilly 呢，其實是在 IQ 博士的卡通片裏面。大家有沒有留意裏面有一個角色叫太郎？太郎呢，就是永遠戴著一副Ray-Ban的黑超，然後呢就梳個飛機頭，然後呢就穿一件夏威夷恤的，就是那種了。咁而喺日本嘅 Rockabilly 裏面呢，就唔係近藤真彦啦，當然近藤真彦嗰啲係假嘅，即係呢個飛車歌舞三人組裏面嘅 High Teen Boogie 嗰啲呢就係假嘅 Rockabilly。我自己認識嘅呢，就係喺我中學年代，我隔離屋呢醒咗個唱片俾我聽。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記得，但係呢如果你記得嘅話呢，你記住 PM 我，因為我係擁有呢一隻 Rockabilly 第一隻唱片，就係呢班大叔。日本的橫濱銀營 Yokohama Gunpei， 他的叫做 High School Rock and Roll。听完呢个横滨银营嘅主音歌手，我当时中学觉得佢哋好有型嘅，唔知点解就系、是、呢个杉本哲太同埋呢个岛大辅，咁啊着黑色皮褛啦，黑超啦，飞机头啦，纹身最重要系几样嘢嘅，仲有咩咧？就系、是、MTV 里边出现嘅，一定要出现嘅就系 Thunderbird 古董汽车，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嘅嗰啲 Lincoln 啊，即系嗰啲林肯啊、Thunderbird 啊嗰啲咁嘅长到不得了嗰啲车，香港 Rockabilly 的流行呢，真正进入将西方音乐一种流行音乐的方式将它本土化，成为广东歌、广东流行曲而大红大紫的呢，是许冠杰。在萧芳芳年代或者是这个凉茶马尾飞机头的年代呢，那些呢就是大家听的呢就是英文歌来的，直接听猫王 的作品来的其实。但是呢能够将猫王的作品填上去古古怪怪的广东话，重要是呢变成是一个广东歌的一个类型的，那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许冠杰。我记得许冠杰在有一次的80年代初70年代的演唱会里面，他讲过呢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就是他爸爸，另外一个就是猫王。那这个是事实来的，因为呢在许冠杰初初出的唱片里面呢是充满着这个猫王的风格。在1978年他推出的四张广东大碟里面呢，其中有六首歌是改编自猫王的。咁例如就是啲钱会继续嚟啦，就是1959年的猫王的 I Need You Tonight。咁另外呢个柔情泪呢就是呢个 Summer Kiss Winter's Tears 呢首歌其实好好听，我觉得。咁咧就另外咧就有跟住我会播噶啦，其实 Don't Be Cruel 嘅中文版咧，佛跳墙咧，最出名嘅跟住就系落嚟呢一首啦。我最近听翻系咩咧？就系喺一度王晶嘅老千片里边，小心老千，即系张家辉同埋呢个张兆辉做嘅。咁咧里边咧呢个张兆辉咧就成日唱嘅呢首歌。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唱，唱亲都俾阿妈闹嘅，就系话点会唱埋啲咁嘅嘢？咁呢首歌系咩咧？你都想象唔到嗰个年代咧，可以将一啲咁样咁通俗粗啤，我哋叫做玩啤牌里边嗰啲嘅俗语咧，就变成一首歌嘅。呢首歌就系改编自猫王嘅《Baby I Don't Care》嘅呢个《咪当我老亲》。 咪当我老亲， 谁有铺头艺人吓到我周身震，搏我冚我最猛，索性扫晒烂底牌要问。 咪当我老亲， 我自信最有赌品，有晒斯文，撞正啊斗气冤家一决忍。 咪当我老亲，咪当我老亲，咪当我老亲，咪当我老亲。 四五揸起手阵，各有啤好问，点知跌只衫又派只耳。送你起只烟添，认真就晕。 咪当我老亲， 十个八个数吃，要靠手神。撞正啊有对手牌，起大筋筋筋筋筋筋，立晒身心气愤，笑到啊屋都震。佢发晒猛啊，便似做棍，我杀到佢清晒仓，七军八阵。 咪当我老亲，你咪当我老亲，咪当我老亲，咪当我老亲。 好啊，嗱，听首呢，听过呢首讲粗啤嘅《咪当我老亲》，你谂下一个小学生喺度周围同人讲咪当我老亲嘅啫。香港社会嗰阵时真系几包容嘅，其实Rockabilly 许冠杰嘅广东 Rockabilly 咧，就因为有黎比得嘅歌词咧，我觉得系特别系贴地嘅。我觉得嗱，除咗粗啤之外咧，大家都会记得佢另外一首歌啦，《打雀英雄传》啦，就系讲呢个打麻雀啦咁。咁对我哋一啲嘅即系我哋父母嗰代系好几保守下嘅，其实觉得细路仔，当然佢哋会打天狗、打麻雀、打玩啤牌。但觉得细路仔系唔应该学呢啲咁嘅嘢嘅，咁所以当许冠杰嘅广东 Rockabilly 一出嗰阵时咧，就好多卫道之士咧都摇摇拧晒头嘅，其实即系觉得哇，大佬点可能咁噶咁啦。咁但系你要记住啊，早期嘅广东歌咧，由郑锦昌啊嗰个年代一路开始咧，其实都系好通俗、好大众化嘅。咁就喺许冠杰嘅呢类嘅 Rockabilly 嘅作品里边咧，就另外有一首咧。就是剛才我除了我介绍的咪当我老衬之外呢，有一首呢就反而呢就取得父母欢心，就不是呢觉得哇怎会唱埋晒啲咁样嘅打麻雀啊粗啤啊呢啲咁嘅嘢呢，而呢一首呢因为唱出咗佢心声，就係、是、家家热潮。 你怕我怕个个怕，店家酒家屋租家，巴士家的士家，多士之士乜都家家家家家家，糖又家盐又家，成日咁加音，佢话其实无他。你住人屋越行，佢紧收买路前啊，那两扎快佢快，快佢快，要加就加，总之惯啦。牛油又加，蚝油又加，燃油又话每加七个六，其实无他。佢石油多到极，可惜真金白 人啊变晒情，冇法啦冇法啦，佢家就家都有佢啦。我女全家靠份量点够食，出支渣到豉油啊都冇定，够啦啩够啦啩，咪枕住家喂好啦啩。时时话家，年年话家，无尽金家干到绝球再拿渣，我望能生对翼，即刻飞上月球再搵个食，就冇有怕冇有怕，佢家就家，拜拜啦。发起烂渣都鬼气嘛， 大家听过呢个广东 Rockabilly 嘅代表人物啦，许冠杰嘅《加价热潮》咧，大家都知呢首亦都系改编自猫王嘅作品啦，叫做《Rock Around the Clock》。咁系所有 Rockabilly 嘅乐队咧都要识玩噶啦。我谂出 live show 嗰阵时候，就除咗头先 Stray Cat 嗰首之外咧，呢一首咧就系、是、Rock This Town 之外咧，就系、是、呢首咧亦都系即系指令动作嚟嘅。咁许冠杰亦都，我觉得即系佢好吃分，即系佢嘅人好有趣，我觉得。即系你唱 Rockabilly 咧，你唔可以系嗰啲即系苦情歌啊，呢、這个挫到行晒啊咁样。佢哋系一种好嬉戏嘅态度，包括佢哋嘅衣着啊、打扮啊，其实成件事都系好玩嘅。咁样先至系符合到 Rockabilly 嗰种嘅轻松啊、玩乐嘅气氛啊。好可惜，而家香港系成个社会，我谂即系好沉重啊，即系连娱乐事业啊都冇咗呢种嘅跳脱同埋轻松嘅气氛。咁我上网去睇啦，好多呢啲嘅就是、Rockabilly 嘅一啲嘅聚会咧，包括香港其实咧都有嘅，叫做The Dirty Boogies Night， 咁咧就是、一啲 Rockabilly 嘅聚会咧，咁里边嘅气氛都系好热闹嘅，因为大家咧其实跳嗰啲舞咧都系一样嘅，初初几个人跳，最后屘大家一齐跳嘅，譬如咩咧牛仔舞啦。咁点解我自己会了解？因为我哋大学嘅年代咧就唔系强制要收呢个嘅。普通话嘅中文大学好人性化嘅，我哋强制咧就要收中英文啦，另外咩咧就系、是、体育 sports。咁但系体育里边除咗我哋选修嘅嗰啲我自己选修就系softball 啦，打垒球啦，有田径啊嗰啲之外咧，竟然系有咩咧？系有 social dance 嘅。咁好多时咧，我哋学嗰啲 cha cha 啊、rumba 啊、呢、這个牛仔舞啊嗰啲咧，就系、是、喺 social dance。嗰、那個有學分嘅，其實喺嗰度學嘅。咁如果你係 Rockabilly 咧，即係呢啲 rock 友咧，就一定要識啦牛仔舞，咁就扭腰舞啦咁。咁如果唔識就上翻去睇粵語長片啦咁。啊，蕭光芳啊、陳寶珠啊嗰啲就係啦。包括薛家燕都係。咁呢啲嘅party 啊 ，Rockabilly 嘅 party 咧，喺美國咧到今日咧仍然咧係一啲潮盛嘅活動嚟嘅，就喺、是、呢個 Las Vegas 咧每年咧。都會有一個大型嘅呢個叫做 Viva Las Vegas 嘅活動，就係咧俾所有 Rockabilly 全世界啊嘅人去朝聖。咁除咗有呢個 Poolside Party 啦，即係泳池 Party 之外，着曬嗰啲平腳60年代、50年代泳衣嘅嗰啲女士，但係好多都係阿毛嚟嘅，其實或者大媽嚟嘅啦。咁咧就攞扎住個頭箍啦，戴住副黑超啦，咁就成個手臂都炸曬隻手紋身啦，就著嗰啲嘅保齡球恤啦，同埋嗰啲線衫啦咁樣。咁咧就有樂隊表演啦，有學牛仔舞嘅課程啦，有啤酒競飲啦，就係、是、總之係4日一個咁樣嘅活動啦。最重要點解吸引咁多人去呢？就係佢成個美國最大嘅古董車嘅 exhibition， 就我頭先講啦。咁我記得我喺加拿大有一次咧，就同阿邝永孫就去一個叫做 The White Rock 嘅一個地方，咁咧就去即係揸車去玩啦咁樣。咁去到嗰陣時候，你望下，咦？點解成條街都係嗰啲雷鳥？嗰啲林肯啊，嗰啲咁嘅嗰啲車嚟嘅咧，咁原來一落車嘅全部都係一大扎咧嗰啲嘅 rockabilly 啊 ，rock 友啦。咁就呢个嘅喺许冠杰嘅作品里边咧，除咗我头先介绍嗰两首就系经典啦，我觉得就系咪当我老衬同埋加价热潮咧。咁跟住带嚟嘅咧就系咧第六首咧，我觉得咧就都唔能够漏咗呢一首噶啦，其实相当无厘头嘅一首叫做《佛跳墙》。 咁啱有叉漏砌共赏，两棒啊探共香，花雕叠几两，盼来寻乐昌，跳舞佛跳墙， 佛跳墙， 熏得咁桂香，计起就完全唔系贵，似土啊能润肺，包身问光计，发财同。佛跳墙， 佛跳墙， 闻得咁桂香，见到佛跳墙， 佛跳墙， 跪到要撞香，正宗佛跳墙， 佛跳墙， 闻得咁桂香，见到佛跳墙， 佛跳墙， 跪到要撞香，超级佛跳墙。 嗱，呢一首《佛跳墙》咧就喺之前我都讲过咧，就都系嚟自《猫王》改编自《猫王》嘅《Don't Be Cruel》呢首歌嘅。咁朗朗上口嘅歌词，当然亦都系黎彼得啦咁样。咁当然我哋细个根本就唔知咩叫佛跳墙嚟嘅，咩花雕叠几两啊，凉棚弹共香啊，正宗佛跳墙咁样。跟住最好笑就系嗰啲歌词，当时已经有肥佬礼呢个人名出现，跟住啊杜眼辉，跟住啊孱仔威同埋呢个软脚龟。你留意一下呢啲歌词，跟住咪影响到就系林振强啊林敏聪啊嘅歌词里边，就系填呢个嘅上次喺 Dance Music 里边我讲过啊陈慧娴嘅跳舞音乐里边，就系呢个神合体嘅司空敏慧啊，呢啲都系我相信系受呢个黎彼得所启发嘅。咁对僆仔嚟讲咧？最重要就是押韵啦、叠字啦、意记啦，你想想我哋听两次就已经入晒脑，跟住根本上许冠杰当时呢啲广东 rockabilly 嘅歌咧，就系洗脑歌嚟，因为嗰啲节奏又好轻快，首首歌又系差唔多，咁然后嗰啲歌词最重要，你觉得好过瘾。嗱，曾几何时我哋就觉得过瘾系一个嗰首歌嘅流行嘅一个指标，但你谂翻转头，各位听众，你有几耐听歌？已经冇咗呢种过瘾嘅感觉咧。我坦白讲，真系我唔知系咪我自己老夫子啦，真系。我谂近呢十几年咧，任何嘅歌喺我面前听咧，就算系新歌几流行都好啦，我都冇咗嗰种一听落哇，顶咁过瘾嘅咁样嗰种感觉。香港人好似突然间失去咗嗰种嬉戏啊、幽默感啊、嗰种玩乐啊嗰种嘅心态。其实 rock 友 rockabilly 亦都系一样，喺代代木公园嗰班 Tokyo Rockabilly Club 嗰班友，實際上都是阿叔，佢就去到嗰度都係一個 role play， 其實是 cosplay 嚟嘅啦，已經係。但係就大家好認真、好投入，然後去扮翻五十年代嘅 subculture， 美國嘅 subculture。因為五十年代嘅美國 subculture 真正係全球年青人嘅流行文化嚟嘅。因為二戰之後咧，走出咗嗰種嘅苦難，開始進入一個美國夢，然後咧通過美軍，全球嘅美軍，即係包括曼谷啊，包括呢個東京嘅上野啊，韓國漢城嘅梨泰院啊，香港嘅灣仔洛克道咧，就將美軍嘅文化咧帶去全世界。所以當時喺灣仔嘅酒吧裏邊咧，一樣都係唱 rockabilly。喺上野嘅酒吧亦都係一樣，而喺曼谷嘅美軍進駐嘅酒吧都係一樣。咁所以咧就係成個搖滾熱潮就係咁樣去進入亞洲。咁就你講嚟講去都許冠傑，咁仲有冇？廣東 rockabilly 仲有冇後繼人物呢？咁樣嗱，有一個人咧係我自己覺得嚟講咧，就中意 rockabilly， 但系咧就唔係咁出，亦都相對受到忽視嘅，就係、是香港一個比較有呢個黑人音樂同埋嗰種跳舞底子嘅呢個杜德偉。咁佢喺台灣出嘅九十年代出嘅一張唱片裏面咧，其實咧就有一啲嘅 rockabilly 嘅風格喺度嘅，而個唱片嘅封面咧亦都咧。是作呢、這個即係、就是、rockabilly 嘅打扮，同埋同古董車一齊影嘅。咁咧，杜德偉嘅呢一首歌咧，就喺當時嚟講喺台灣都相當流行嘅，就係、是、一首以呢個 rockabilly 跳舞音樂為主嘅，叫做 Go Go Cat。 他有点骄傲，但外表一点不屑一顾翘着脚。像只猫，他只会喵喵，需要你的时候，他拼了命的在撒娇。他总是有意无意，似有些诡异的放呀放的电，然后用神秘兮兮一溜烟的 run away。他总是爱要不要，有点莫名其妙的，实在太不了，想跑又害怕跌倒，叫如何对你好，要要要你快说要，要要要要动你的腰，跟着我你不会无聊，go go停不掉，要要要要动你的腰，爱情让人年轻不老，啊狗狗不停叫，啊狗狗不停叫。叫像只猫，它只会喵喵，需要你的时候它拼了命的在撒娇，它总是有意无意，似有些诡异的放呀放着电，然后又神秘兮兮一溜烟的 run away。 它总是爱要不要，有点莫名其妙的，实在太无聊，想跑又害怕跌倒，要如何对你好，要要要你快说要，要要要要动你的腰，跟着我你不会无聊，狗狗停不掉，要要要你快说要，要要要 情不老，哥哥不停叫，哥哥不停叫，哥哥不停叫，哥哥不停叫，要要要，你快说要，要要要，要动你的腰，跟着我你不会无聊，哥哥停不掉，要要要。 咁杜德偉咧就喺節目結束之前咧介紹嘅最後尾一首歌就係杜德偉嘅《Go Go Cat》啦，我覺得亦都一個幾可惜嘅，我覺得杜德偉呢個歌手咧，即係所受到嘅重視嘅程度咧，同佢嘅努力咧就好似唔係好成比例咁。其實我自己幾中意佢唱嘅歌，我覺得係幾全面嘅，即係我相信比郭富城好啦一定。咁就佢自己咧亦都曾經去過呢個 Viva Las Vegas 嘅呢個 Rockabilly 嘅活動咧就。跌咗一架古董车翻嚟，咁好明显肯定系一个 die hard 嘅呢个 rockabilly 嘅 fans 嚟噶。咁香港实际上而家已经冇咗嗰种好 playful， 即系好嬉戏、好玩嘅人越嚟越少啊。其实，包括我哋以前见到嘅哈利友啦，即系嗰啲揸 Harley Davidson 嗰啲嘅大肚腩鬼佬啦、胡须佬啦，我谂香港亦都越嚟越少啦。剛才我讲的 Rockabilly， 所以我当我发现原来节目一开始播的 The Boogie Playboys 是唯一一对我想是仍然有演出的香港的现在的这些 Rockabilly 的乐队，那都算挺安慰的。所以今次也是借这个机会，除了介绍他们的音乐之外，也希望多些人去认识曾几何时香港的跳舞音乐其实不是由日本音乐开始的。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落。